觉总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向人告白的经历？看到一个段子说，在向喜欢的人告白之前，希望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一份不幸呢？自恋的人可能会想，在向喜欢的人告白以前，希望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一想，他何德何能能够如此幸运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先告白的那一方肯定是更在乎的那一方。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，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，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。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，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，就忘了这种心动。 些心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？说爱我，用你的手心温暖我，就算你不能证明爱我，能爱多久？我知道你想过，我要的并不多，一起看天空好吗？最后一分钟。 朋友跟我说，觉得自己很没有上进心，很愧疚。他说努力带给我的只有无限的折磨和痛苦，但是放弃呢，却让我整个人都开心到飞起来，从身体从心灵都觉得很轻松很惬意，觉得终于不用努力了。所以其实那一些从小到大每一次过生日许愿，都不是想要出人头地，而是希望可以一辈子不用努力，开开心心的人才是人生赢家吧。 强忍泪流，从不懂收起心里的真，此刻我还是强装自然，曾在午夜沉醉，一切多么的美好，无奈我再惭愧这欺骗。

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，轻抚着你的头，睡吧，我在 说人生就像是挤地铁挤公交，你上去的时候感觉很挤，但只要你愿意挤来挤去，总能够找到一个不挤的地方，可能偶尔还会碰到一个座位。所以人生一定要不停地折腾才可以，折腾到折腾不动的那一天好了。 You go, whatever you do, I will be

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